好，科學新知同大家見面啦！今日咧即係一個我最中意嘅題材，就是、科學神童啦。咁、咧就呢樣嘢，你應該發表多啲意見。 我好多牢騷啊！係因為我唔係啊。 你啊，科學中年啦， 即係我科學入邊差唔多，即係最跑第尾嗰、那個。 O K， 嗱，應該先問你一樣嘢，但係有一樣嘢就係、是、新聞嚟啦，就係話咧，就而家嗰個腦嘅一個所謂感應嘅科技咧，就會容許你咧，即、就、係、是、可以諗個字出嚟，同埋咧會即係、就是、可以做一啲嘢。啊，咁呢個其實是一個相當之劃時代嘅技術嚟， 聽落就好似一啲去感應到你個腦可以打字嗰啲啦，即係嗰啲科學神童嗰啲，我講完呢單新聞先至再講翻啦。但係即係我自己炒呢單新聞的時候，我都好即係我好感覺到嗰種科技嗰個進步得幾快，因為咧即係如果講緊譬如話四五年前咁樣，我哋就算睇下啲電視節目，佢都有介紹就係而家即係嗰陣啊，就開發緊一啲技術咧，就嗰個你戴一頂帽，嗰頂帽咧就測下你嗰個腦電波嘅信號。佢會嘗試去收集你嘅信號，當你諗向左嘅時候，咁佢咧就會識得控制翻你坐緊嗰架輪椅咧，就轉向左。咁你好諗到呢種技術個原意就係專係輔助啲全身癱瘓嘅人咧，等佢可以憑住嗰個腦嘅思維嚟控制自己。 你記唔記得以前阿超人啊？即係第幾代超人 Christopher Reeve 咪打馬球跌咗撞親嗰、那個頸骨，咁跟住船咁咪攤咗咯。咁、如果當年佢有呢種科技嘅時候，就會 而家就係、是、啦，就係、是、exactly 就講緊呢種科技咧，就即係、就是、近年就成熟嘅速度幾快下添。講緊譬如話，即、就、係、是、五年前到，就係、是、你可以坐喺架輪椅，你諗左右停車開車咁樣啦。咁但係嗰個準程度都即係你發覺就你要適應嗰個儀器適應好耐嚇，佢先能夠熟習你嗰個信號。你每個人嗰個腦電波嘅信號，佢都要重新你去收集足夠嘅資料，然後分析一次。咁呢個第一步啦。咁講緊係去到即係今時今日嘅時候，去到嗰個就係話就算唔係啱啱講嘅呢單啦，你去到舊年嘅時候咧，就 exactly 就講緊就係有啲係癱瘓咗嘅人，佢可以咧就憑住腦嘅信號咧嚟嗌隻手去喐。咁然之後咧，你就成個人咧就裝咗個支架嘅，咁嗰個支架咧就會真係幫你將你左手右手喐嘅動作實現翻出嚟嚇。咁然後就基本上就係你唔係再用你身體入邊嗰個神經系統用個腦嚟命令你隻手去喐， 而 係係啦，就用咗外在嘅一個神經系統嚟去幫你個手腳去喐啦。咁就即係尤其是對於一啲譬如話佢未係完全癱瘓曬嘅。但係佢就純粹係對於自己嘅手腳控制能力弱咗嚇，發嘅力差咗，咁就可以用呢啲外在輔助支架。咁而呢一個我覺得更加有趣就係咧，就係你可以用嗰個諗，即係用個腦去諗，然之後就控制你眼前嗰個嘅熒光幕，究竟嗰個嘅鼠標應該去到邊個位停低落嚟？ 佢好似就係我哋以前睇嗰個 打字 第一集嘅 Terminator 咁樣啊，咁成扎有曬啲數據喺度嘅，咁你要即係個 cursor 喺咗邊度，你多篤個嗰啲 就揀下，你只不過用你個諗法諗一諗，係我要揀呢個字，我係嚇，跟住唔該有個 cursor 移左移右移上移下，我要揀嗰只字嚇，咁佢就即係而家其實係一個咁樣嘅揀字嘅機器咧，就變咗就係唔需要你用你嘅手，即係我哋而家就用手提電話撳字，然之後去幫你揀字啦。而家就係你基本上就用你個腦電波去直接控制。咁或者再講一句，即係大家容易明白嘅 case 啦。大家聽 Stephen Hawking 咁啊，知道阿史蒂芬霍金佢就即係成身癱瘓，就用佢嗰部機咧，就要靠佢嗰個面部僅餘能夠喐到嘅肌肉咧嚟去喐個 mouse 嚟去揀字，即係基本上嗰個輸入裝置係特別為佢呢塊少少嘅肌肉而設嘅。如果有呢個咁嘅新發明嘅意思係咩咧？佢連嗰嚿嘢都唔使，直接佢戴一頂帽，佢只需要諗下嗰個 cursor 嗰個鼠標移左移右移上移下，係我要呢個字 enter， 咁佢就幫你一路揀字，咁嗰個效果就係你唔係用個手指撳，亦都唔係用塊面去控制，你係直接用個腦嚟去控制。而家就係講緊一分鐘入12隻字咁就。 都是慢的啦， 都是慢嚇，但係就已經即係你可以想象就係話，隨住嗰個字庫啊，或者佢對你個腦電波嗰個嘅諗法越嚟越仔細熟悉嘅話咧，可以再加快一啲咯。 嗱呢段新聞咧就令我想起一個好多年前嘅事情啦，因為嗰陣時我啱啱入行做電腦雜誌嘅，咁嗰陣時候咧就有一間公司，而家啲人就冇人記得嘅，叫 Atari 啊。 哦，我聽過 嚇，咁就曾幾何時都好風光啦，咁但係風光嘅日子好短，咁但係到佢臨執笠嗰陣時咧，佢係諗緊而家呢樣嘢。 嗯， 係諗緊一個類似頭箍的物體，我嚟咩？你知唔知咩？ 你諗下嚟打機咯， 係啊，嚟打機 啊嘛，係啊。即係而家我哋知道 VR 技術咗咯，好啦，就感應你身體，即係用感應你係身體喺個三維空間嘅動作。但係你其實仲有一步就係話你直接嗰個腦諗緊啲乜嘢啊？你就唔係用你嘅肌肉去入一個掣，然之後先讀你嘅信號。 哇！咁啊痛，即係咁呢樣嘢都幾影響社會。即係以後咧就諗用腦電波打機，你話幾傷神啊？真係 咁係啊！即係同埋即係咁嘅，我覺得雙神嘅位喺邊咧？你唔係話你即係你唔係話你直接諗乜係做乜啊？你係其實隔咗一重嘅，隔咗重咩咧？就係你要用個腦嚟去諗下你要入咩 command，然之後嗰個 command 先再直接輸入嗰個咁嘅遊戲喺度。即係頭先我哋講呢種輸入系統都係呢咁嘅意思咯。但係你話會唔會去到個地步就係我個腦諗緊我嘅手要轉左轉右，佢直接變成你遊戲機入邊其中一個動作？咁我覺得呢樣就真係好即係好可能係做得到。 下一個 generation 㗎啦，呢個下一個 generation。如果佢而家都讀到你個腦電波嘅話，咁下一個 generation 咪就係直情將嗰樣嘢。擺落去嗰、那個 係啦，即係變咗你一個你而家一個 VR 技術啊，你玩緊即係龍珠、龜哥、氣功，而家第時你可以同一個已經癱瘓咗嘅朋友一起玩，因為佢可以用個腦嚟同你去玩咁樣嚇。即係當然啦，你最吸引到人的投資咧，就係、是、做色情嘅動畫嘅影嘅入 面。我又冇咁諗過 嚇，即係你睇嗰時時空特警嗰個啊，即係嗰類 不過咧嗱， 史泰龍嗰套嚇，史龍同阿Sandra Bullock 有套嚇， 就 exactly 就講戴個頭盔，跟住就喺度搞嘢啦，就冇身體接觸嘅。 我知我哋咁嘅即係智慧水平都諗到嘅嘢喺節目講開咗，一日做緊肯定。 哦，係， 所以我哋都唔需要多講噶啦。 但係由呢一單。新聞你可以睇到，其實而家嗰個 progress 就有喺度，即係譬如個速度其實都幾快，由你淨係控制到左右，而家講緊個左右嘅控制程度好仔細，甚至乎你可以呈現一個攞嚟即係去揀字嘅一個系統喺度。咁其實因為你需要嗰個讀到好仔細，究竟你個鼠標去到邊度停？去得幾快幾慢，邊度停，然之後邊度你諗緊，你係唔係要呢隻字咁甚至下一隻俾乜嘢字你？咁呢啲咁樣嘅交流，即係要做得好清楚咯。對於你個腦電 波，我就有少少即係個人意見去解釋呢個速度嘅嗱。其一咧就嗰個電腦科技，我哋以前都講過啦，佢真係即係發展得好快啦。第二咧，我有少少懷疑，其實呢啲 research 同軍事有少少關係嘅。軍事研究 點樣有關係㗎？ 譬如話其中一樣嘢比較低層次少少啦，就係、是、譬如啲士兵佢哋打傷翻嚟，即係有啲甚至冇手冇腳嗰啲，咁我哋透過呢啲去復原啦嚇。 可以 係，但係呢個嘅 incentive 唔係好大，但係其另外一個就係、是、咧，用呢啲控制武器。 係 我覺得嗱，我呢個好主觀，因為而家冇任何嘅證據，冇任何 back up 我呢個話，但我懷疑即係嗰個。發展的速度咁快，同呢啲有少少關係。 嗱，即係我咁講一個好簡單嘅模型啦。你而家嗰架飛機無人戰機上面有一個鏡頭，然之後嗰啲武器啲掣喺曬度噶啦。究竟幾時撳定唔撳？嗰個係目標定唔係目標？我要打定係唔係打？基本上原來就只不過係一個喺地面嘅 pilot 戴咗個帽就控制咗佢上面嗰架機喺度打嚟打去咯。即係都。即係呢個都幾科幻，但係我覺得你如果講同個軍事有關，我最 有可能有呢樣啦， 可以喺呢度。但係即係當然啦，你話當即係個距離都仲係好遠嘅。始終就係你要克服就係嗰、那個即係雜訊嗰個，你要分析呢個係信號定唔係信號。你呢腦電波本身係好弱好弱嘅信號嚟。你有時你個你可能諗個鼠標一路向嗰邊喐，你中間有少少雜念，多咗少少其他嘢咁。 雜念嘅嘢就人人都有㗎啦。 即係你點樣分析你呢個信號要定唔要，就好影響到最後你出嚟嗰個輸入嘅速度嘅，其實就。即係你變得可唔可以一心二用呢？我一路玩完第二樣嘢，一路去用住嗰嚿嘢，咁、那個效果出嚟又係點咧？咁即係具體執行上我唔清楚啦，但係我好相信就係任何其他即係令你分心的因素，都係喺腦電波上嘅一個雜訊啦，影響嗰個輸入嘅速度。 係啊，咁但係以我哋譬如接觸一啲宗教嘅修行咧，咁其實呢個有得練嘅，即係你可以透咁呢個簡單嚟講就係所謂嗰個 bio feedback 啦，甚至話控制你自己嗰個心跳嘅。速度啦， 你咁搏啦，即係可能到最後你諗都諗唔到，就係話一啲飛行員軍事訓練，首先就要去 參禪， 係啦，就要去做 meditation 先。 好嗱，咁我哋即係就此表過啊。 咁跟住落嚟呢個咧就我嘅至愛嚟啦。咁 我哋科學神童嘅專題。 咁啊嗱，科學神童咧，我就即係簡單講個新聞啦，就都係月頭噶啦。咁就話咧有個而家12歲嘅小朋友咧就去讀 Cornell。就應該讀 PhD 噶啦， 美國間唔時有啲咁嘅係十零歲。 係啊，咁但係一句最頂癮嘅就係佢6歲讀微積分啊嘛。嗱，你記唔記得以前？ 哦， 你做咩咁啊？你做咩咁嘅態度？ 因為咁嘅，我即係嗱，你見得好晦氣一種態心態，即係我就即係我好快咁講一講咧，即係我就好興而家嗰啲所謂起跑線理論嘅嚇，個個又話越早學乜越好，越早嘛學乜越好，我話。你俾 B B 仔學微積分得辦咁樣，你而家整個6歲嘅， 唔係因為我以前咧，我都覺得自己咧，即係好怪獸家長啊嘛。我講過一次同你做即係呢個政治理論嗰個課程，咁我哋講到就係、是、啊，如果我有仔咧，咁我就要佢咩咧？3歲學日文，唔係3歲學英文啊，呢個4歲學日文啊，呢個6歲學詠春，10歲學微積分，啊，竟然輸咗俾佢。淨係講輸俾佢，佢6歲未識分。嗱，我就咁睇嘅，我覺得呢單新聞咧，大家有條件去懷疑嘅，即係有條件懷疑入邊有即係水分嘅嚇。咁咧就6歲 咁冇嘅，佢話佢2歲就俾佢睇一啲英文韓文書，咁睇你嗰本書點定義嘅啫。我個女而家2歲未夠，我俾佢睇中文英文書啦，係咪先？佢睇唔睇 唔關事啊嘛。佢話佢10幾個月就開始識嗰啲字母喎，咁。當然啦，你而家我成日都強調就係冇得印證啊嘛。咁佢話 識幾多個字母先？ 係啊，咁佢話係，咁你咪假定佢係咯。不過就12歲咧，而家就去 Cornell 嚇、啊。咁 Cornell 我都睇錯啦，佢應該係讀呢個 undergrad 嘅啫嚇。唔、應該話 undergrad 啫，讀 undergrad 啦已經。 係啦。 咁咧就 12歲啊嘛。 係啦，12歲。咁咧就呢個問題咧，就點解引起咁大興趣咧？因為咧，我就想知道咧，其實即係對於一個細路仔嚟講啊。乜嘢係一個最好嘅科學嘅知識嘅灌輸嘅方法？嗱，呢個係一個恆久問題嚟嘅。啊，點解？譬如 Newton 牛津，咁佢初頭佢唔係好叻嘅啦，即係佢都當然係讀劍橋，但係即係一般嚟講唔係覺得佢話 level 咁緊要。但係佢到咗邊個階段，佢即係可以呢個智力成熟。嗱，另外一個例子，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都3歲唔識講嘢，咁跟 即係初頭以為 佢係業餘做物理先至做到啲巴閉嘢出嚟嘅咁 啊！初頭以為佢係弱智嘅，好似聽講有試過以為佢係弱智嘅、到佢讀呢個大學嘅時候，都成績都仲可能好差，我諗佢攞 first car on 嘅啦，可能。咁而家就講緊話，哦，呢、這個12歲神童咁啊！咁我成日一個疑問就係、是、咧，其實如果我哋話我哋希望我哋細路仔即係嗰個科學特別物理學嘅法，即係嗰、那個發展比較好啲嘅時候咧，其實係用一個咩態度咧？嗱，如果愛因斯坦嗰時自己話，其實我冇咩嘅呀，只不過係我屋企或者我嗰個生活條件，佢刺激起我嗰個好奇心。 係啦，佢話佢瘋狂嘅好奇咯， 瘋狂好奇啫嘛。咁而家你係講話，我係睇個細路仔，我催谷佢，定還是我係你放手我，我俾你任何嘢，即係去發揮。我淨係要求一樣就係你個好奇心，我不斷俾 incentive。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咁究竟邊樣嘢好呢？咁我哋今日就花少時間嚟講。第一個點解觸及到呢、這個即係新聞呢？我睇新聞我就覺得都好有趣味性，不過我冇諗住講。但我見你嗰日咧，就你就有一個投訴啦，就話你即係而家想同你個小朋友咧 帶個細路出去 買書，佢識睇而家睇字嘅咩 嘢？其實諗住買啲公仔靚嗰啲書，即係我覺得字嗰啲你要啲字物質質有幾咁難，即係買本《辭海》俾佢睇，即係咁啊，梗係買啲公仔靚啲嘅。咁同埋即係我自己又比較堅持就係咧，即係一定要俾佢學咗啲比較難 pick up 嘅嘢。即係譬如話， 你都好怪獸喎，你都 唔係即係咁嘅，我唔係話咁，我唔係話俾佢讀微積分嗰啲，但係譬如話喺佢嚟緊需要識嗰啲普通技能嘅語文入邊，咁我會覺得中文難過英文，所以我着重中文先。我覺得正體字難過簡體字，所以我就俾咗啲 你算我喺度講一個，即係我個人咧，簡體字唔使學嘅。 係啊，係啊，我就係 你識寫正體字，你就。一兩日就已經搞掂啦， 但我唔想去一 pick up 咗啲， 冇啊，從來都唔應該學。 咁我就總之就係、是， 唔係學嗰簡體字啊，學正體好難啊。 嚇，同埋就算甚至乎就係話，你一開頭已經俾一本英文書咧，佢係唔睇中文嘅，咁先 有電影嗰次咩？ 我冇啊，呢啲我睇翻我自己朋友啲仔女就知噶啦。 我自己啲親戚都係 嚇， 你俾去到嗰邊咧，識中文嘅鳳毛麟角。 即係好中文更加好難，你要之後再谷翻，基本上冇乜興趣。你去到十零歲，基本上佢唔中意睇中文，咪唔中意睇咯，就係、是、咁多嘅。即係所以，我就係純粹叫做早啲俾佢睇下語文嗰啲嘢。咁佢科學嗰啲嘢咧，我純粹就係、是，我唔理啊，公仔靚唔靚嘅啫嘛。佢兩歲未夠適去適應個太陽，我已經謝天謝地啦，係咪？即係咁，但我揭一揭，咁啊睇到就係、是、其實我都唔係最近先知嘅，不過就近來越嚟越容易在香港的一些官方媒體啊，或者那些咁嘅坊間嗰啲咁嘅雜誌啊，或者課程裏邊聽翻咧一個，其實我已經聽咗好多年嘅一個術語，就叫 STEM 啊 ，STEM 啊 ，S for Science，T for Technology，E for Engineering，Math for Mathematics 嚇。咁呢個 term 其實 好深，好深， 即係基本上我自己讀 PhD 嘅時候喺美國嗰邊已經吹到爛曬㗎啦。咁即係佢哋嗰啲純粹攞嚟去統稱，就係美國而家就缺乏呢啲人才，不如嚟緊個簽證就俾呢班人寬鬆啲咁解嘅啫。即係我就有呢啲咁嘅情況，聽翻呢啲字嘅。咁啊然後呢啲咁嘅概念就唔知點解喎，又攞翻嚟香港度炒。咁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咁梗係因為通識呢樣嘢炒到爛曬啦，而家已經 冇噶啦。遲啲我諗佢都睇到嗰個政治效果，都覺得要取消通識噶啦。 即係佢起碼就佢唔係話要用好刻意取消，但係起碼個主要資源調撥就調撥咗去另外一啲新嘅概念嗰度，另外一啲可以撥咗錢落去好容易樹立一啲公職，即係整一啲政績工程嘅嗰啲咁嘅概念嗰度。 同埋你入面冇意識形態問題啊嘛。 係係， 你完全攞科學攞 啊， 咁你唔會對嗰、那個啊？即係個社會有咁深入認識， 夠曬唔講政治咁講，你講科，有時講 STEM 嗰啲嘢就係、是、嚇。咁即係呢個就題外話啦。咁但係我就睇到有即係啲書就即係好多啲春光水暖鴨先知嘅。咁啊好多嗰啲出補充練習啊，或者聞到陣味啲人即刻出曬呢啲咁嘅書噶啦，已經、又攞曬嗰啲俾幼稚園嗰啲嬰幼兒玩具咧，就哇呢啲就係屬於 STEM 概念嘅 玩具玩具 啊！哇，真係任你吹嘅啫嘛，大佬啊，真係嚇！即係以前又要認咩嗰啲認字卡啊，啲英文生字啊，跟住又迪士尼嗰啲啊，咁其實個個興完又冧完，咁一個個熱潮之後，咁而家終於燒到嚟呢個科學啦。我睇到、即係我反應就又驚又喜嘅。即係驚嘅就唔係嘛，又要使錢去谷呢啲嘢。但係喜嘅就話唔係，我唔使使錢谷我細路，我自己谷嘅啫。同埋我係記得利益者喎，隨時下。 佢呢篇文咪話咯，呢個細路仔唔翻學㗎，即係讀大學之前咧，全部係家教，因為佢屋企兩個。佢家長啊，全兩個都係 PhD 嚟， 讀 aerospace 啊嘛 ，aerospace 即係讀航天啊， 航天工程啊。個媽攞咗博士學位啊，不過就為咗要湊個細路咧，即係令佢啊成為呢個天才咧，就特登唔翻工嚇。咁、個爸爸都唔需要翻工嘅，即係佢意思就話、是，即係佢唔需要去翻公司咯，佢淨喺屋企 做好多 work from home 嘅 一個嘢。好啦，咁我哋翻下你嗰個經驗先啦。嗱，咁你睇嗰本書，我見到好似有呢、這個俾幾歲兒童學嘅呢個量子物理學係咪？ 唔係嗰個另外一個嚟嘅。咁我自己揭到嗰本就係話，佢就話個對象係九歲以上嘅小朋友。咁我冇影低啦。咁但係我一揭咧，咁佢都係可能講下啲天文嘢咁啊太陽咩水星木星金星嗰啲咁好正常啦。咁但係因為咧佢要話俾人聽佢呢本書咧係真係迎合新時代 STEM 嘅概念咧。咁啊，其中一個最容易嘅方法，你整啲深啲嘅嘢落去，你整啲其他書冇嘅嘢，唯有係整啲深啲嘅嘢落去啫。咁佢咧就隔離開，即係開咗 column 就話咧呢一個叫做牛頓萬有引力定律，跟住咧就寫埋 F 等於 G M M over R square， 仲要定義埋咧有個叫重力場嘅概念 ，G 等於 G M M over R。即係 GM over R square， 俾我讀好啊！俾我讀，我跟唔上呢啲。 即係我唔知佢講九歲或以上，咁佢可能就嗰啲課。 九歲或以上我都啱曬㗎。 但係你知好多家長買咗就話：唔係喎，我細路九歲要識呢啲㗎喎。喂，我讀唔掂喎，唔得，一定要出去報翻個乜差嗰啲專家班先。咁即係我第一時間又即係好負面啊，諗到曬呢堆咁嘅嘢啦。即係但係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嗰啲競賽係幾唔健康嘅呢啲就。即係你好容易俾到嗰啲家長嘅印象，就係我係咪將個細路仔一啲可能十五六七歲要學嘅物理，而家谷到去 呢個都話啦，六歲微積分咯。咁我哋而家討論個問題咧，六歲可唔可以學到微積分？呢個就係一個好有趣的問題啦。但係 我費事攞自己細路 跟住嬲。咁而香港試過個例子嘅，就係亦都係唔翻學屋企教。咁最後就係、是、即我唔開名啦，即其實我名唔記得，嗰、那個人個名唔記得。咁最後教育處出咗入學令俾佢噶嘛。咁但係嗰個小妹妹就話，基本上令到佢唔再中意數學，因為佢話小學就要去讀微積分嚇、啊，即係屋企人就要去。咁、但係佢就好唔舒，好唔中意咁樣。咁當然就即係各有各方法啦。咁而家譬如你揾到呢單咯例子就係、是、咁，佢咪哦又。教得到又學得到又考得到咁樣咯，就即係叫做即係 嗱，我哋講下頭先你嗰啲書啦，嗱嗰啲書本身咧，即係你應該有兩個睇法嘅。嗱，第一樣嘢就係、是、咧，佢唔多唔少滿足到嗰個父母嘅虛榮心係咪？ 我信係嘅嚇，即係咁講嘅，唔係話虛榮心，呢虛榮心已經好後層次嘅嘢嚟嘅。佢起碼咧，即係叫做吸引到啲家長買呢本，唔好買其他嗰本。即係佢出個人去揾到啲嘢就係你。 咁點解唔出本呢、這個即係Quantum Mechanics for 呢個 Five Years Old Kids？ 唔係 Quantum Mechanics for Baby 啊嘛。你想有乜 ？真係有本咩？真係有本。 唔係咁啊，玩味書嚟啫，咁啊純粹係玩嘅啫，即係入邊有啲卡通公仔喺度，咁有幾個懶係 quantum 嘅概念，即係佢就冇，即係基本上就係話你正常嚟講啊，就唔會有人覺得嗰本係正式嘅乜嘢教科書，B B 仔睇完唔會真係。我仲記得入邊嗰啲，你嗰啲入書嘅內容已經俾人 scan 曬擺曬上網，你唔使俾錢買嘅，你咪印佢落嚟出嚟自己釘翻埋一本啦，係咪？咁一個奶嘴外邊有啲 wave 喺度咁樣擺啫嘛。跟住 quantum mechanics for baby 咁樣，咁啊，但係好搞笑嘅嗰陣咧，阿 Facebook 老細咧就真係整咗本咁嘅嘢出嚟，就同佢嗰個即係老婆咁樣攬住影呢幅家庭相就一起看完本 Quantum Mechanics for Baby， 咁咪虛榮心咯，屌！ 咁你睇到好，即係有好多人就以為即係可能唔知頭唔知路唔得機啦。咁同埋我諗到一個最著數位就係、是、咧，你而家香港好多細路啲幼稚園咧。佢整 portfolio 噶嘛，攞去學校噶嘛，咁啊整本影張咁啊相出嚟咁樣就話自己 咁呃咗人噶嘛，你唔想？ 即咁啊，唔係你反映到咧，呢個父母係好有心去栽培自己。 係啱， 個細路識唔識一回事？ 即使唔使日日擺上 Facebook 度？ 即我唔知啊，而家就已經冇人 like 噶啦，呢啲又嚇要再整啲 quantum entanglement for 即唔好話 for baby 啦 ，for embryo 啦，我覺得係真係。 真系摇头叹息啊！我就觉得即系呢个代表社会嘅进步，即系我哋以前读嘅嘢，咁梗系唔可以停留喺嗰个同一个水平噶嘛。咁我哋一定系每一天都有。 有啲嘢，但系我觉得你所谓叫做跳到即系个起跑线摆得越嚟越前，个二系零嘅。我唔信一粒受精卵去学识咩叫 quantum mechanics。 啊，金句呢句真系。好啊，嗱咁你买嗰本书啦。就第二個， 我冇買嘅，我 買嘛嗱，即 係揭一揭啫。 第二個就係話咧，其實嗰、那個細路仔咧，佢係咪唔多唔少真係需要有少少呢啲刺激，即係令到佢嗰個眼界會放遠少少。 嗱，即係咁嘅，你所謂眼界個刺激係睇用咩方法？嚇，我即係譬如話，你話如果對於一啲真係譬如小學嗰個程度嚟講，其實好傳統嘅科普書，我覺得就係、是。已經在個內容上面已經做到呢個程度了。 以前我哋有噶十萬個為什麼 嚇，咁你就睇文字啦。咁有時候有啲插圖啊咁樣，咁你即係、就是、你唔會話出一條方程式，然之後俾一啲好悶嘅定義要你去背。 哦， 即係呢啲你去到中學真係要專業地去學嘅時候，好多時譬如話比較細個學嗰啲係一啲圖像上、概念上嘅嘢、經驗上嘅嘢。咁 即係起碼你喺個直覺上、你經驗上，你能夠可以理解到嘅。舉個例，譬如話你細路仔咁樣，你可以解釋，即係同佢講樣，個波如果上面佢就會跌落嚟。 你跌落嚟，你要親身睇到、感受到，你自己跌親嗰下，你感受到呢個萬有引力作用喺你身上。你唔會自己撲親嘅時候就諗條 equation 出嚟。哎呀，今次撲低啦，真係 GMM bar square 咁，即係唔係呢回咁嘅事咯？ 係啊係啊，因為咧，我諗人嗰個認知咧，其實佢有一個過程喺度嘅。那個過程就係我哋一般嘅理解就係佢由經驗出發。 係，我就覺得話呢個就係亞里士多德方法咯。我就話係、一定係由經驗出發入到去，即係再形而上，再落翻去經驗嗰度。即係由外向內取翻外啊嘛。 但如果從嗰、那個即係譬如話嗰個定價同個市場嚟講，其實呢類書係咪而家係相當之好賣嘅？ 我會覺得咁啦，喺而家呢個標準，你冇乜話一個所謂真係好 好有人俾到專家意見，甚至乎啲專家意見都唔知係咪咁信得過嘅時候，冇標準嘅時代，大家憑住自己感覺去買嘅時候咧，你只能夠係去可能係揾一啲就係喺你眼前覺得比較獨特嘅一個。 嗯 就認為是你要買的東西，所以大家就似乎將那個競爭的就向了一個方向競爭，就是將個起跑線定得越來越前， 是啊，是啊，是啊， 那你唯有一個內容， 所以就見到要贏在射精前， 那即是你如果問我呢， 我反而是追求兩個方向，我覺得最重要公仔靚先，因為我覺得公仔靚吸引到個細路睇唔睇 嘅，咁呢個係抌本落去嘅，即係如果你有足夠嘅咁樣啊，譬如有一個好出名嘅出版就係 DR。哇！啲書靚到暈嘅，大佬，譬如出嗰啲旅遊書啊，出啲字典啊，出啲科學書真 係。但係又好奇怪一樣嘢嘅，我會話嚇，近呢即係十幾廿年嗰個科普書咧，香港就出得越嚟越少，質量亦都越嚟越差。 嗯、 即係明明同一個題目可以出到好厚好多料嘅，咁啊薄黐黐一本入邊啲嘢斷斷續續咁啊，跟住炒埋一碟嘅咁嘅性質嘅。但係咧，我好記得就係、是，即係我又覺得我自己以前細個八十年代睇科普咧，我又覺得去澤正嗰個幾黃金嘅時代。台灣啊小牛頓出嗰啲科普書好靚，嗰陣出一些成個系列咁本本厚沓沓，然之後入邊啲圖係好靚，咁入邊又介紹得好仔細咁樣。即係而家我找不翻呢一種咁樣嘅科普書， 冇需求 嚇。嗰、那個深度廣度，嗱佢就唔係話入邊有啲乜嘢 equation 喺度嘅，佢唔係即係佢唔係出到一本好雞精書咁嘅嘢。即係而家我覺得好大問題就係話，你又要俾到啲家長睇到本嘢咧，可以好快搞得掂，可以好快喺一個好短嘅頁數入邊攞到好多人哋攞唔到嘅嘢。變咗一本就係、即係一本雞精筆記咁樣嘅嘢 咯，係佢即係錯誤理解咗呢個科普書嗰、那個取向，佢就以為係一本俾即係學生考試嘅書 嘅 筆記，咁呢個就完全一個錯誤嘅概念。 佢可能一樣都係啲顏色好靚，但係講真，即係佢嗰個連結啊，同埋嗰個引導個思考啊，同埋介紹當前最新發展，其實就弱好多。 但係我覺得最一個最大問題係咩咧？就係、是、咧寫個人咧，佢其實冇科學史嘅邏輯。觀念喺入邊啊！嗱，呢個咧，我覺得好重要，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講講。